欢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熟悉的开场，但是呢却是在一个非常放松和假日的氛围当中。没错，在这里面要亲口跟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不知道这几天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好好休息一下？我想可能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待着。不知道你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午夜情歌，欢迎来打卡报道。那假日期间，午夜情歌呢也就稍微的放松和轻松一下。那我们没有什么主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我们的聊天室也是随时恭候的，大家依然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找到我，当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互动。今天也会有视频直播，两分钟之后吧，去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找到我啦。这两天呢，我是基本上除了回家跟家人团聚之外，就是在家待着，因为北京一直在下雨。除了一号那一天天气真的非常好之外，剩下这几天没有一天是好天气。所以即便我可能给自己定下来的计划，每次都说哎呀我想出去玩，可是呢依然被这样的天气打败了。哎，没办法，我的心情呢就是特别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这样。来吧，今天又是一个雨天，来听大雨还在下。 窗外雨声滴滴答答，三天三夜都还在那儿下，又是我最爱的你呀，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难道这份情就这样走了，这就是你的回答。我不介意你爱上了他，我只担心你过得好吗。这么多年一直千辛万苦，只为了爱在挣扎，这么多年一直用尽所有，却赶不上你的变化。其实我总像个孩子似的，永远都不会长大。无奈你还是走了，我的梦还是碎了。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好害怕，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啊。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始终 分清就这样走了，这就是你的回答。我发现你爱上了他，我只担心你过得好吗。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好害怕，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啊。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好害怕，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啊。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好害怕，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啊。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大雨还在下，我的心里好害怕，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 大雨还在下。这首歌来自一个球。哎呀，真是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我本来以为刚才打开我的抖音直播，我想今天应该不会有人再来了吧，结果没想到我们熟悉的这些 ID 还有这些朋友依然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和开心。其实大家呢也都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北京，有的在广州，比如说在聊天室里面，当然聊天室里面我们的午夜精灵也是很多的。我姓陈，他说我在广州加班中，辛苦了。其实这个假期呢确实有很多的人还在加班，因为他们的职业原因或者是一些这个工作上的原因都会去加班，不管是值班啊还是比如说越到假期越忙。像我们这个职业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离不开人嘛，包括像医生啊、服务行业呀、还有等等等等，就是向各种加班的工作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啦。好，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个我们的音乐蓝牙现在正式开启。那这一周我们的因为没有主题嘛，所以会特别的凸显出来音乐蓝牙的默契值，欢迎大家持续跟我连接。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蓝牙的这个连上的几率不会特别的高，因为难度系数很大，但是也不排除这里面会有大热歌手。来吧，这说的好像都已经让大家有一点点的懵，刚才其实有一点点透露出来下一首歌的前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哈。来吧，那就等待着大家的光临啦。刚才是说夏花说给点提示吧，叨叨。山外有山说沈雨城的雨加一，不对，因为关于雨的歌曲我已经放过一首了，而且呢应该是今天晚上唯一一首。提示一下哈，这里面呢会有两个韩文歌，这我觉得可能难度系数会比较大了。然后呢会有大家想一想可能跟旅行跟行走相关的歌曲，说不定你会成功哦。好啦，哇，现在已经是十八个人了，刚才难道大家假日都没有出去吗？来继续听今天晚上献给今晚的情歌第二首 CN Blue， 一个非常优秀的韩国男子团体，带来一首孤独啊。나를봐봐또봐도내두눈을봐겁봐이미너는난꽃을보고있어 Check it 1, 2, 3 시계번을맞춰다보는게말은해도다른사람생긴걸알아 요즘 넌 나 아닌 다른 사람과 만남이 찾더라. 이제는 먼저 전화도 걸지 않더라. 나랑 있을 때는 하루가 1초라도 넌 내 앞에서 요즘 하늘만 보더라. I know you're mocking me. 너와 나의 거리 멀어진 그리고 벌어진 상보다 못한 우리 사이.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 뻔하고. 싫으면 싫다고 차라리 솔직하게 말해줬다면 난 너를 죽도록 미워하지 않았을 텐데. Check it, one, two, three. 말들 되새겨봐도 이리저리 둘러대는 거짓말이야.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 뻔하고. 날 버린 널 생각하면 그래야겠지. Gone, gone, my love is gone.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 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이 아파하고 사랑을 기다리는 외톨이.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set the light. Don't make it one. 这首来自 Sim Blue 的歌叫做孤独啊，而且这首歌其实严格来说的话也算是有年份了。当时呢我记得 Sim Blue 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普遍来说像韩国都是男团为主，很多很多的优秀男团，然后就是像 Sim Blue 呢，他们并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男团，因为男团主唱跳，而他们呢是主创作，然后也是有一点轻摇滚在里面，就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很有才华。然后尤其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现在我也很喜欢啊，就是主唱郑容和，因为不管是他的外形啊还是他的这个音乐的素养，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其实现在呢他也一直在输出，然后也还会有很优秀的作品，只不过后来呢我也没有太关注了。不过刚才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我在选歌的时候突然间跳到这首啊，我一下就拉回到几年前刚刚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然后也顺便想到了很多很多当时我在听的歌。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歌单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沉静，很欢快，也不能说很欢快吧，就是会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感。而且呢这些歌曲有的也是有一定年份的啊，都是82年的雪碧这种。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也欢迎告诉我你正在哪里收听。刚才已经看到有武汉的坐标，武汉的一飞，还有坐标这个福建南平的小萌，对不对？还有坐标广州的陈，还有什么呢？来坐标北京的也欢迎来打个卡报个到。小多多，我在南疆过国庆，哇，这个 南疆的天气也不是很好啊，连续两天的沙尘暴。哎，好吧，那不管大家在哪里，希望呢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虽然可能天气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就即便是宅着，我觉得这个放假的状态还是要有的，自己给自己好好的安排一下，放松，真正的放松心灵。当然午夜情歌也会让大家过得很愉快。刚才哎，终于有连上的了啊，算是连上一半，其实那就是 String。 哎，我们的蓝牙默契值很高哦。他说有周董的吗？还真有，今天准备了一首周杰伦的歌，但是呢又不完全是。为什么这么说？你听到就知道了，因为是这一首布拉格广场。 一段流浪忧伤，三三七三房间开启，蔷薇衣服18世纪的忧伤，在放， 轻轻欣赏， 在想， 你的浪漫， 在看， 刚才这首歌就是布拉格广场，对，跟旅行有关嘛。虽然说这个歌曲其实严格来说也不能算是周杰伦一个人的，是他的作品，但是呢却是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当中，是就可以说连上了，但是又没完全连上。但是呢我刚才发现啊，我真是高估了我自己的歌单，而低估了我们之间的默契值。真的，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蓝牙连接满分，默契值拉满，因为一下连上了两首。是的，我今天确实准备了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其实刚才呢，看到已经有连接成功的朋友了啊，像这个，刚才说的斯坦福桥，还有一飞，还有夏花，其实都有哈。包括呢大家在抖音上面也都非常热络的跟我聊着。今天晚上我没有想到还是有很多朋友会留守在收音机旁，或者说是这个手机的旁边来收听午夜情歌。哇，一时之间很感动，那就让我们彼此陪伴吧。既然连上蓝牙了呢，那我就优先播放连接成功的歌曲，来听这首飞儿乐团的月牙湾。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人身在敦煌，或者说在甘肃。其实呢，秋天去甘肃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节。无论你是去敦煌莫高窟感受那种神秘的文明，还是去鸣沙山、月牙泉，或者是甘肃的张掖等等等等，都值得一去，但前提是天气要好。 慢慢好玩去，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 着我爱的人。

都说金九银十，十月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月份，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我小的时候总是就是当你看一些晚会的时候，主持人就会说出这样的一个开场白，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现在呢丹桂是飘不了香了，因为北京其实很少有桂花，一般在南方会比较多。我看到这个在抖音里面，包括在聊天室里面，很多朋友很多听友都在南方，有在这个福建的，有在广西的，有在武汉的，然后呢他们正经历着烈日炎炎闷热的天气，35、36、37度，我的天哪。现在北京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应该可能都不到20度吧，而且一下雨呢就会觉得更冷了。当然也有跟我在同一个城市的这些朋友们哈，大家冷的时候注意添衣保暖。好了，下半时段呢继续连着我们的默契蓝牙，看看又有多少音乐默契值跟我匹配上了呢。今天晚上我们的匹配值真的好高哦，就我们的默契度不错不错。哎，突然间我发现我们聊天室的小心心赞数上去了，是谁？哇，已经逢时播报可以乘以二了，现在是20万。哇，谢谢专制小心心，第一名，第二名是嘟嘟，第三名萤火虫，谢谢依然在假日里面依然在做数据的午夜精灵们。哇，不愧是我们的数据组啊，太棒了。还有嘟嘟放的这个深夜放图，我们的午夜食堂就正式开张了。来吧，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你这几天都吃了什么。陈奕迅的富士山下，这是夏花在连的蓝牙对吗？不对，没有。好了，那么先来下半段的第一首吧，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气氛提起来啊。这首歌呢你们连不上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说了嘛，今天晚上有两首韩文歌，放了一首，那么第二首呢这个确实是女团了，来自 Tiara Number 9。 Number 9. 一首 Number Nine 来自 Tara。 哎呀，当时我记得 Tara 这个组合就同期的也有很多，就现在如果你要是再提到说关于韩国的一些女团，我可能叫不出来了，但是像 Tara 呀，还有这个 2NE1、还有像之前的再早一点 Wonder Girls， 还有呢少女时代，是吧，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气，响当当的一些团体。而且呢他们每一个团这个唱跳啊能力是真的不错，而且歌呢也都很好听，这首歌也就当时回忆一下吧。像刚才惦记着一些还提到了玄雅，玄雅是哪个组合来着，我有点模糊了啊。他的那首 Troublemaker， Troublemaker 其实也很火，一直到现在大家对这首歌也是很熟悉的，算是很出圈的一首歌。而且玄雅嘛被称为小野马，他的那个舞蹈的爆发力是非常非常赞的。哦，对，现在呢就是大热的女团也有 BLACKPINK 对吧，反正我是知道他们的。好啦，大家也在聊天室里面继续畅聊着。小白发来了，这是什么，同一片云雨，北京廊坊包括河北的一些地方还有天津，可能最近几天呢都会有雨，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出门的话记得带好雨具哦。当然如果要是不出门，安安静静的在家待几天，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听着外面的雨声，你也会觉得有一种沉浸感。天冷了，当然这是针对天冷再天冷的地区的朋友们哈，可以在家里泡一杯茶，不管是花茶还是一些果茶，那只要你喜欢就好。然后当你看到这个清澈的水冲起来，那个茶叶慢慢的从漂浮到尘埃落定，你会觉得哎，你的心也跟着这个过程变得慢慢的静下来。紧接着呢，茶叶的芬芳颜色就会慢慢的释出，然后你整个这个水就会渐渐的变成一种淡淡的黄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颜色啊，你会觉得生活也是这般的美好。静待花开，在这个假期我们终于有时间可以去好好的享受生活，去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小细节，这都是浪漫啊，对不对。好啦，那么继续连蓝牙，也继续进行着我们的逢时播报。当然刚才连上的我们要先放咯，那就是平凡之路。来吧，平凡之路。虽然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哎，怎么不是这首歌？好，来吧，提到平凡之路可能就会想到哪部电影，这是就算是送给自驾的朋友吧，一首歌。 你要走吗 Via Via，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 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平凡之路来自朴树。我曾经穿过人山人海，哎呀，哎，什么来着？哎，我发现真的就是我有一个不能算是毛病吧，就是当一首歌我可以跟着他唱的时候，哎，我可以跟着他唱出来，但是只要你让我说出里面的歌词是什么，我立马就记不住了。或者说当你把这个歌词给我读出来，说这是哪首歌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想不起来。好吧，这个并不是我记忆力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原谅我吧，我就不说了。不管是山河湖海还是人山人海，穿越这些只为寻找到内心的那一份宁静，那一份港湾，还有那一个对的人吧。 刚才呢看到抖音里面穿越灵魂说他和他的女朋友也一起在听午夜情歌，女朋友说觉得我的声音很亲切，让我觉得很开心。你们也会这样认为吗？我就是一个很亲切的人，对不对？好啦，今天他过生日，那就祝他生日快乐吧。好，继续连接着我们的蓝牙，也看到其实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哈，像小白，每次他的副驾都会有这个小可爱，这个小可爱呢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个人，大家不要害怕啊，有哆啦 A 梦，有单身狗，这个小狗狗身上还穿了个单身狗的衣服，然后那个是什么，小驴吗？还是小鹿？反正好多好多的那种可爱玩偶，超喜欢。我也是曾经有冲动在我的副驾上绑一个熊，就是那种超大的玩偶，是轻松熊的那一种，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小动物，然后就让它时常陪着我。后来发现呢，一，这样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呢我的副驾就坐不了人了，然后第二，我还真的没有经常开车，所以还是把玩偶放在我家里吧。现在我的家里就是把一个那个泰迪熊放到了一个椅子上面，每次吃饭或者是拿电脑去写字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渐渐的表情，瞬间会觉得其实还是挺欢乐的。好啦，接下来继续听歌，送出一首真的是挺老的了，但这首歌我们真的播放过，来自青春美少女，也是罗百吉的作品 I Miss You。 Listen up, boys and girls, so listen so well. I got a brand new sound with a story to tell. For all you girls that are falling in love, don't be sad, cause there's a heaven above. 这一刻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用不着对我又吼又乱叫，我一定对你是真心真意，这你不用来质疑。背叛已经伤了我太深，不知是否应不应该太认真，也许你以后会改变自己，但我已决定必须离开你。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every day， 只想看看你的脸， 让时间随着 miss you every day， 只想看看你的脸。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的欢笑，这颗心 大家都没想到这首歌确实太难连了，这就是我说今天晚上歌单会比较小众的一个原因，因为真的是太小众了。可是我现在呢，就偶尔可能上了年纪吧，就像我越来越爱穿粉色，然后越来越喜欢鲜嫩的颜色，这真的是可能年纪大了的一个标志，你反而会越来越喜欢那种小的时候才会喜欢的东西。歌曲也是一样，偶尔听到这些很复古的歌，我会觉得哇，好有年代感，但是很喜欢。这首歌来自青春美少女 I Miss You， 是罗百吉的作品，所以呢，我觉得提示到这里就不难猜出下一首歌是什么了，下一首歌肯定是罗百吉呀，对不对？好啦，今天晚上就用罗百吉的一首歌跟大家说晚安吧，明天继续哦。最后的晚安曲，大家一起叫，不要睡觉，起来嗨。好啦，这首歌也真的很古早，就当我们回忆青春吧，明天继续咯。再次说一声假期快乐，接下来是空中，哎，接下来没有。好了，明天见，晚安。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